郑崇字子由，本高密大族，是与王家相嫁娶。祖父以资喜平陵，父宾明法令为御史，是共工，明公职。崇少为郡文学使，至丞相大车署。帝立与高武侯傅喜同门学，相友善。喜为大司马，见崇。哀帝崔为尚书仆射，朔求见见政，上出纳用之。每见夜革履，上笑曰：“我时正尚书吕生。”久之，上欲封祖母傅太后从弟商。崇谏曰：“孝成皇帝封亲舅武侯，天为赤黄昼昏，日中有黑气。今祖母从坤帝二人以侯，孔襄侯、皇后父，高武侯以三公封，尚有姻缘。今无故与父封商，坏乱制度，逆天人心，非父氏之福也。”臣闻诗曰：“逆阳者绝极弱，逆阴者绝极凶短折，犯人者有乱亡之患，犯神者有极妖之祸。故周公注解曰：‘为王不知艰难，为丹乐是从。’时亦王有克寿，故衰世之君夭折早没，此皆犯阴之害也。臣愿以身命当国舅。”崇因持诏书按起。傅太后大怒曰：“何有违天子，乃反为一臣所专制也？”上遂下诏曰：“朕幼而孤，皇太太后公自养育，免于襁褓，教导以礼，至于成人，惠泽茂焉，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前追号皇太太后父为崇祖侯，唯念德报未书，朕甚虑焉。侍中光禄大夫商，皇太太后父同产子，自小保大，恩义最亲，其封商为汝昌侯，为崇祖侯后，更号崇祖侯为汝昌哀侯。”崇又以董贤贵宠过度见，由是众得罪，朔以执事见责，发及景雍，欲起骸骨，不敢。尚书令赵昌宁产素害崇，知其见书，引奏崇因宗族通，已有奸，请至。上则崇曰：“君门如世人，何以欲尽窃主上？”崇对曰：“臣门如世，臣心如水，愿得考父。”上怒，下崇狱，穷至死狱中。